第二节翻嚟，大匪看天下。咁之前就讲咗香港一啲政治嘅，即系政治嘅事件睇法啦。真系嘅，全香港最大嘅黑社会勾结全香港最大嘅犯罪集团，啊，已成事实。三个特首都系我哋中国共产党伟大嘅领导人钦点。你话唔系，睇到而家呢一次啦。阴点嘅，咁你就知道发生咩事。董建华脚痛下台，曾荫权行为不当罪成，梁振英冇得连任。究竟你哋嘅，我哋所谓而家嘅国家领导人个脑系咪生喺个 pat pat 度？呢个先至系最现实嘅。话冇阴点，不停喺度攻击紧。曾荫权香港接受嘅人，长毛都已经系过气咗啦。呢个人物亦都唔会再提呢件事。胡国兴系人系鬼，我唔知道，但系呢张飞不能俾佢，只能够俾胡苏贞，只可以俾叶柳。叶柳当时系建制嘅一员，而家俾人冷处理。当泛民唔俾票佢嘅时候，而打算配票俾两个人，一个叫胡苏贞，一个叫做胡国兴，相互嘅时候，佢就话你哋唔公平。咁样佢唔公平，你可以叫建制派俾票你㗎嘛，你都唔敢讲啊。点解啊？你未话人哋唔公平囉，干预选举囉，泛民。係咪啊？干预选举，泛民咁样唔啱。唔俾票你，俾票佢两个，咁你应该嘅票系来源建制嘅，来源于我哋共产党嘅体系系嘅。你有冇够胆讲一句？而家干预，包括董建华，佢够胆出嚟讲话，即使胡苏贞赢到，都国家都唔会任命。有本事你大大声个声讲，屌你老母习近平唔会任命啊嘛。讲乜嘢中央啫，你讲习近平，俾啲吉士出嚟讲，老懵懂。中央边一个中央先。屌你老母，你讲就讲下，屌你老母就中央饭店，讲下就新中央饭店喺澳门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做人。唔好鬼鬼祟祟，成班你哋做紧啲乜嘢啊？又要人哋知道就放风，又唔够胆开名讲，你习近平咪得咯？一锤定音，连呢个吉士开名都唔够胆讲啊！佢唔系佛地魔嚟噶嘛，唔系哈利波特噶嘛，连讲哎呀，嗰个人个名唔讲得啊！你而家咪个人个名唔讲得啊？成班系乜嘢啊？哎呀，那个人个名唔讲得啊！屌你老味，我以为睇紧哈利波特，成班都系咁中央中乜嘢先得噶？系咪啊？好似讲到习近平系佛地魔咁，你哋喺度抹黑紧我哋香港最伟大，唔系全中国最伟大嘅领导人习近平啊，大佬，系咪啊？点解啊？到今时今日。老少，你话屌你老咩？使到计数，佢有六百几票，点样？连提名都攞唔到六百票，你就计佢攞到六百几票，咁撚巴闭嘅你，系咪啊？唔好你自己嘅愿望喺度数，就话你讲嘅，屌你老咩？事实摆在眼前，而家事实摆在眼前就佢攞唔撚到，屌你老咩？压倒性嘅优势啊嘛，所以先至一浪接一浪咁话俾啲人听。中央落咗命令系要俾林郑噶啦，你揾第二个都冇用啊！林郑先系坚噶。既然系嘅，习近平咪屌你老尾，咪揾阿刘学嗰啲屌你打个电话咯。哎呀，胡苏贞一定要选啊！边个话胡苏贞一定要选啫？系嗰阵时你开咗绿灯，通知咗佢。而家只不过话你中联办嘅恶势力啊，包括张德江在内，去反对呢件事。我相信习近平佢都唔会真正落窝打，唔俾某一个人选嘅，系你啲人喺度做鬼嘅啫。如果佢话唔俾人选嘅，第一个收声嗰个就叫叶柳啦。 你唔系唔俾票佢啊，是但有个高层打个电话俾佢，同佢讲电话咋，都唔使用个，唔使做其他嘢。喂，而家你唔好选，佢就收声啦。点解冇呢个电话嘅？你要胡苏贞唔选，你未打个电话俾胡苏贞咯，叫刘学得啦，系咪啊？佢同学嚟嘅。喂，屌你老母，你选唔捻掂啊？屌斩搞嘅啫，系咪啊？收档啦你，收档啦，系咪啊？点解仲要屌你都俾佢自由参选？而你哋又想办法强势，林郑一定要赢啊！一个咁冇担大嘅人做任何嘢，衰捻过689，永远唔关自己事。我公司有多事，有好多司机唔生性，做咗啲唔好嘅嘢，或者有做咗错嘅事，到最后尾系边个嘅事？系我嘅事。我成日同啲司机讲，甚至我同啲行家有判斗讲，佢做得唔好，你同我讲，我同佢讲，而唔系你屌鸠佢。佢做任何嘅事都关我事，因为我请佢，我用人，我出粮嘅。呢、这个先系正面态度嘛，即系人哋争你钱，啊，佢又争人钱，然后话不如我去对数啦。你话你有钱还俾佢啦，梗系唔啱数啦。永远都系你争我钱就你争我钱，佢争你钱就佢争你钱。虽然系三角债，但系梗系我追你啦，我点会追佢啊？哎呀，冇办法啦，嗱，我俾写张欠单俾你啦，啊，屌你老咩过数俾你，跟住你追佢啦，我冇能力还俾你啊，玩咩？细路仔咩？啱唔啱啊？唔黑剑嘅嘢唔关你事，乜 Q 都唔关你事。梁振英系咁，系咪真系又要逼多过林郑？林郑跟住香港人好烂，跟住大家顶佢唔住，跟住又要做多五年，佢唔会觉醒啦。下一届又同你讲，屌你老尾，喂林郑，你老公吓成、啊、个道友咁，面青口唇白，屌你老母，你都系家庭为重、啊。是咪啊？跟住你个仔行出嚟，喂，阿老母，啊，佢为咗凑我哋，屌戏都唔睇一套噶，啊，连老豆都冇陪过老豆睇套戏噶，好似个白痴仔咁，讲呢啲说话，喂，屌你老母，佢可能真系咁大年纪先至发觉佢系有自闭或者屌你老母有认知障碍噶，系咪咁咧？跟住就唔捞咧？是咪啊？唔系啊嘛，大家摊个道理出嚟，公公道道，就揾一个大家都认同嘅人，你先做得成啊！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啊。当时海有个某一个海关，佢要升一个科长，你同我都想，我哋系副科长，我哋想做呢个位，你后面有条水喉，我后面有条水喉，但系我哋知道要买上去嘅。如果买上去，我同你互相竞争。暗标又好，明标又好啦，屌你老母都系投标制啦，边个出得钱多咪边个关系好嘅咪嗰个做咯。但系计条数，我同你争来争去冇意思，斗过你死我活。不如咁啦，你做只你升，我唔升。我咧你呢个位你要买几多钱，我同你一人一半，我出一半钱，我呢边跟住捧捻咗你上嚟去，最紧要大家得到嘅利益分饼制。共产党都玩紧呢一套啊！你而家就唔系大石压死蟹，同埋你嚿大石系咪真系大石，我都唔知道。那个势系咁样咯，唔该，做啲嘢过得人，见得下人，唔系阴点，自由竞争系你讲嘅，出咗喺你把口收唔翻。人无信不立，虽然我知道。我哋嘅国家领导人同埋我从来都唔讲信用喺好多事层面，但係你习近平上任，每一个人对你有期望，包括恩新港，你是明君嚟㗎，我哋就争个明君啫，就係你啦。係咪要做到咁烂呢？我而家唔係问张德江中联办，我係问你呀，虽然你都唔会听到我呢啲节目㗎啦、啊、但係咪真係要做到咁烂呢？而香港警察是不是又是要做到咁烂呢？而家你问下当时贪污嗰班差人，佢哋都唔够胆，咪或者我哋香港市民都唔会评价佢係黑警啊。而家你哋系乜嘢啊？ 话俾人听啊，你哋嗰啲所谓有钱嘅支持佢嘅，自己諗下佢哋做緊啲乜嘢，佢哋公权力喺手，佢哋根本上就行緊私刑而唔係普通襲击。两年个官有良心啦。啱唔啱啊，你又睇下朱经纬走得几耐囉，敢唔敢蒲头囉。你哋做啲嘢係萬人唾罵，唔係香港人啊。係而家连国际社会德国人啊、以色列啊都话你哋有冇搞错啊，你比喻不伦啊。点样可以将你哋形容为犹太人啊，被人欺压啊，欺压你嗰啲係香港市民啊，既然香港市民欺压你，你唔擦好做啦。因为你服务嘅係香港人啊嘛。但係原来香港人觉得你係欺压緊你啊嘛。你觉得是香港人嘛，你的老细啊，其中一个老细啊欺压你啊，那你不要做了嘛。而不是做这样的事，做节目我都不想成日闹。不过即是有些事真的这样不闹又怎样呢，其实我这些风格都是彭彭的嘛，广州那个啊揸个锤仔啊，得下坑下小马大帮忙，那我帮忙不到什么的，不过小闹就真的。讲到呢度啦，领导人真係要諗一諗嘅。我之前呢有一集节目呢讲过有个叫水哥㗎。咁呢今集就想讲下我同佢喺香港同大陆发生嘅事。睇下呢个水哥传奇二系点样。因为呢佢都令我嗨好多嘢。令我人生呢经历过好多好危险嘅事，就是、因为佢。佢教我带筹码，佢认识我，我识佢嘅时候咧，佢潮州人，佢专上废胶、废铁、废五金、废电子，帮台湾人揸 fit 喺洪水桥铭威一个地产里边咧，一个货柜场里边咧就有个回收场，佢哋专请啲南亚裔人士，即系我所讲啦，南亚裔人士好少拉，因为咧好麻烦。唔同拉个大陆人，拉个大陆人拉嚟黑工呢，好快上高呢就搵到个源头，然后呢就嗌界你返去。但係南亚裔人士会好麻烦，所以一般差佬唔会做，坐大咗南亚裔人呢喺香港发展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犀利，越来越达埋，喺各行各业佢哋都可以啊争出一片天。其实就係香港警方嘅纵容同入境处，因为麻烦。佢明明系黑工嚟噶，拉佢又要查呢，又要查，唔系香港查佢啊，系要去到佢嘅祖家嚟查佢，又要嗰边配合，可能一查几年，所以好多人废胶、废五金、废电子厂，全部都系佢哋嘅踪影。当时咧，我喺香港咧系争紧一啲啊有力人士一条数嘅，咁佢哋咧就想我咧就想。即系我有能力就做上课，即系上课啊嗱啊咁啊帮佢哋手。咁咧我哋咧嗰阵时咧最主要咧就上废胶电池。咁我亦都咧就做多份废胶，但系废胶唔系样样都上得去嘅，譬如水樽啦。点解知水樽尤其医院啲药水樽系不能上，因为你咧要洗干净，有证明先上得大陆。因为呢佢驚你有菌有细菌，即係好似呢旧衫係唔会上到去㗎，佢驚你嗰啲呢係嗰啲疫区啊，譬如非洲啊嗰啲疫区啊。明唔明啊，有细菌要消毒要成好麻烦，返大陆係唔俾你返去㗎。所以你唔能够话大陆冇法例，你有佢法例定咗落嚟係唔俾你，包括好似渔网啊，好多渔网係泥龙做㗎，係胶㗎。但係呢因为渔网拖网嗰种咧，用过嘅绳咧，系可能系有海洋啊，有细菌啊、死鱼啊各样嘢咧，洗得唔干净咧，佢都系胶嘅一种，佢都唔会俾你翻去翻大陆嘅。咁啊，好多嘢都唔俾翻。咁当时咧，我哋有人咧就介绍咗个新会仔姓李嘅。就咧，佢咧就其中咧就做废胶、废电子啊，翻大陆咁有啲朋友识，咁咧就佢哋落嚟睇， 其中有个人落嚟呢就废胶场睇，咁水哥呢就搵到个废胶场就做呢一单生意。咁佢落嚟睇三隻柜加埋呢就189,000港纸。睇过认为呢单嘢系值咁多钱，成交咗，然后呢我哋就货运船上去。咁呢就喺新会港直头到佢度合法嘅做废胶上去。咁当时呢就找咗189,000，咁就结咗条数。咁就完咗件事。咁水哥就等钱使，佢呢就上去呢就喺我身上搵唔到咩着数呢，佢上去就希望呢就嗰几个老板呢，新会嗰几个老板，因为佢哋喺开赌场嘅，就希望喺佢身上呢借到啲钱咁样。咁点知佢上到去呢，对方就话佢收咗个三隻柜货不对版，唔系睇嗰啲嘢，唔值咁多钱，就要求水哥就签咗张欠单，话佢争佢咁多钱。因为水哥呢睇个样呢就比较醒目仔啲，就肯定呢就唔系出钱嗰个人，喺佢听嘅口气都系。咁而我呢340多磅人行出嚟，屌你老母，你冇钱边有咁撚肥呀，啱唔啱啊？所以我喺大陆埋单都好头痛，明明同啲人去食饭呢永远都系嗰张单好自然就摆喺我面前㗎喇。係咪呀，佢哋嘅观感，屌你300多磅。唔系着得叫做唔好话理理肥肥啦，一般啦，即系我着衫都即系普普通通啦。咁佢都觉得喂，屌你老咩，你冇钱，你边有咁撚肥啦？系嘛？你梗系老板嚟噶，你咁肥，张单都系会摆喺我面前，我埋单。咁对于你，即系嗰系几乎噏咗名啊，冇咗字得住啫。咁咧，对于嗰班新媒仔，佢都觉得我有钱，咁就叫。呢、这个水哥，呢、这个水哥咧就同我讲话，佢哋有啲嘢揾我，叫我上去有啲嘢倾。咁我就听呢个水哥点，我就一 Q 就坐巴士大巴啦，去到新会，去到新会咧就去到佢公司咧，咁就攞咗阿水哥呢张咁嘅欠单出嚟。咁呢张欠单就摆喺我面前，就同我讲批货唔值咁多钱。咁呢阿水哥呢就已经签咗张欠单㗎啦。咁我哋都知道佢冇，老细系你叫我签返同一张嘅欠单，摆低香港身份证同埋呢个回乡证，摆喺佢写字楼，形势人哋比我强，焗住做。然后佢话嗱，阿水张欠单俾返你，你呢张欠单就喺我度，你今晚唔好走喺度，咁呢批货唔值咁多钱，我哋要追讨返我哋个189,000。啊，而家你个批货呢我就摆咗喺度㗎啦。啊，喺柜场你鍾意攞返走得嘅。咁样。咁搵咗五条友看我。看住我。跟住就租咗间酒店。喺新会佢对我都叫做几好嘅。租返间酒店。就三条友看住我，就直到第二日咧，佢揸私家车落嚟深圳，就想办法咧，就同我收到呢189,000。咁落到嚟咧，当时咧，即系我节目里面成日提及有个人叫细匪，有个细匪，咁有个叫做古惑仔，咁啊当时合作同我，即系佢哋需要我帮佢做得成批乌金生意，之前都讲过噶啦。咁呢就同佢哋讲数，又话攞个 Benz 嘅二手 Benz 做抵押，一定要我行得开。咁样。咁对方呢諗住喂屌你咁始终都会落香港嘅。就倾掂数。但倾掂数喺嗰间酒家嘅期间呢，因为呢本身呢我哋呢边有啲人啦，因为佢要收钱㗎嘛。咁你唔搵，我唔搵到啲人点，你有乜办法收到钱呢？咁佢哋有喺度喺罗湖食饭。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咁呢我都识睇眉头眼额呢，喺嗰个时候呢就做咗某一啲决定呢，咁呢我就甩到身。其实呢个决定亦都系唔啱嘅。点解呢？我将我香港嘅地址，其实唔系我嘅地址，系我妈住緊嘅地址俾咗呢班人。即系话你实搵到我，我走极都走唔甩。但是因为咁嘅情况底下，佢放咗我，俾我3日时间去筹到呢笔钱。 咁我当然冇，去如黄鹤。咁我就佢写咗张欠单，佢有我身份证，有我咩？咁好简单啫，香港好好嘅，大陆对我哋香港人好好嘅。遗失咗香港身份证唔使理，遗失咗回乡证唔使理，你行入去呢个罗湖火车站二楼中国旅行社，你话你唔见咗回乡证，佢即时同你查，查到之后咧，只不过四个钟。如果朝头早去咧就四个钟，夜晚去咧就隔一晚。咁佢咧就会出到个临时嘅通行证，佢查到你嘅资料噶嘛，对到你手指毛噶嘛。咁佢出个临时通行证一次过咧就俾你过关，过到关过到香港系另外一件事啦。因为仲简单，你话你唔见咗嘢，又系对身份证号码指毛一个一上网知道你呢个人，跟住叫你去攞翻噶啦。仲有俾翻$100嚟，佢借$100俾你。因为你呢就而家呢就离开咗城，你返唔到香港。如果你话冇电话冇朋友呢，或者你跌咗打劫又好咩都好啦，佢呢就会借$100俾你。预先即係中国旅行社借$100俾你。咁你揸住嗰$100呢，第二朝早嚟攞到个证呢，你先过关。咁我就凭呢个渠道呢，我就返咗香港。跟住返去补返晒啲证啦，跟住又再过关啦。咁冇咗身份证过唔到关囉，咪揸 passport 囉。啊，咁过返关即係始终要搵食啦，咁就冇理佢。咁后尾呢啲人呢都搵咗我好耐，咁就想有但係正在我媽住嗰度呢，係因为下低係有管理处，亦都有视像头，你嚟搞唔到㗎。嚟咗两次上到去门，跟住通知呢个管理处全部起身。咁佢哋呢千方百计搵我。咁呢我嗰时当时呢我就住喺渔农村一啲地方㗎。咁同佢哋喺水立方嗰附近啦。咁呢佢就知道喺我成喺个出入嘅。佢哋搵两架私家车喺度捕咗我几日。咁有一日我就行出嚟见到我。咁四五支雷球棍啦，我唔记得四支定五支啦，就六条友就走嚟就夹我上车，即系所谓非法禁锢啦吓，因为欠单喺佢度啊嘛，咁嗰个水哥甩咗身噶啦嘛，佢将欠单俾咗我噶啦嘛，佢亦都唔会再铺头，咁啊呢单嘢我食紧噶啦，咁好啦，夹我上车，好彩天生肥顿345磅，佢真系抬我唔喐。衫都扯烂埋我，佢抬我唔喐，就抬我唔喐，拉我唔喐。喺呢个时候，咁当然附近有啲人睇到啦，我就喺度隻手揸住个电话打110。一打110，因为呢水立方后面就係黄哥派出所。极速就公安道。佢揸住雷球棍。众目睽睽，又唔够，即系喺深圳啦，佢新会啦，又唔咁胆即场开波，即系突我啦。咁啊，卒之差佬咧就喺2分0鐘内咧就已经到啦。咁啊，全部就塌晒翻去黄冈派出所。跟住佢哋咧就话我争佢钱行骗咁。大陆嘅时候嘅时候已经系开明咗噶啦，欠单嘅嘢就即系等于经侦组，即系经唔系啊，系呢个你法院告我啦，佢争你啊嘛，前债案。如果你话系行骗嘅，就要揾经侦组啦。咁既然签咗张欠单咯，人哋证明咗争你钱啊嘛，系咪啊？咁你就咪就告佢咯，就唔处理。咁但系咧都要立案，立案咧就影个相，好似香港咁啦，揸个牌喺个心口嗰度，你企埋去，你几高？你叫佢签名啫。喺呢个时候咧，佢难收嘅。我打电话揾咗我个朋友，那个朋友咧就做公安嘅，咁佢咧。佢咧就系刑侦队队长嚟嘅，咁啊唔好讲边区啦。咁曾经咧就试过咧就早好多年前咧就扫黄，咁咧就扫到香港佬，扫到香港佬咧就要啲香港佬游街示众，就刑拘15日。就嗰阵时咧就由佢带队嘅。佢一发生事嘅时候咧，即系当时咧一话扫黄嘅时候咧，我个朝早啦都未夜晚扫黄啫，我朝头早已经收到信息，喂今日最好就留喺屋企或者嚟公司，唔好四周去行。夜晚揾你食饭咁样，其实提我唔好去嗰啲地方。当然佢唔了解我，其实我真系从来都唔去。咁就后话啦，咁揾到呢个朋友，我呢个朋友就打翻个电话翻转头，我讲咗件事， 咁佢就通知翻黄岗派出所当时当值嘅公安，跟住公安咧就话叫我入去录口供，然后就同我讲：啊某位队长打电话落嚟，咁喺呢个环境咧，你出去出边咧，我而家放你走冇用。其实呢件事我哋唔处理，但系咧我呢度放你走你冇用，你好麻烦，因为佢哋晒出边等你。不如咁啦，嗱你。停车场呢度行出去就系停车场啦，嗰度有架警车嘅，俾咗个车牌我，你上警车，然后你想去边度，佢车你去边度，咁啊解决咗件事啦，咁以后小心啲啦咁。咁我咧就喺后门出咗去停车场，就上咗车，咁佢哋咧就仲喺里边，个差佬仲喺度同佢倾紧，咁咧我就一 Q 咧就所有嘅警车咧就出咗警署，咁我亦都睇到佢哋另外有一架车就摆警署门口。就其中有四条友仔喺度等紧我哋出嚟，咁我咧就只不过缩低少少身就过咗呢个关卡，一路驶到去罗湖，然后由罗湖过关，咁咧我就甩咗身，咁之后咧嗰班人咧都揾过我几次，咁都话啦过咗海就神仙啦，系咪啊？卒之佢咧就喺香港报案，就话执到我个身份证，佢就唔知道执到个身份证回乡证。即系其实我保靓咗啦嘛，咁佢咧就去报案，就乜乜乜就成，咁差佬话多谢你啦，佢以为我报案，咁个差馆咧就会揾我，然后我咧就要去差馆度攞翻两个证件，佢唔明白香港嘅手续，而我都报失咗咯，即系等于冇，即系你吹我唔涨，咁件事完咗，咁啊水哥就卖咗我。咁咧，转头我就上广州，就上广州，咁啊同埋阿细匪啊，同埋另外一个即系古惑仔啦，咁啊上广州办啲事啦，解决件事。坐火车嚟嘅时候咧，我电话响，我电话响就系自称水哥个细佬打电话俾我，就话佢阿哥不堪压力，就喺香港咧就跳楼挂咗。我都非常震惊，我话呢位大哥，屌你老咪，即系啊，面对即系啊，任何嘢都做得出嘅，点会咁咧？咁我就好担心佢，我就打个电话，就俾苹果日报打电话，东方日报问有冇呢件事，但系佢话冇，冇收到资料咁。咁第二日喺咧喺大陆，或者我冇翻香港，喺大陆我睇即系有东方卖嘅，睇东方亦都见唔到有呢段新闻。冇几耐咧。有个自称佢女朋友嘅人咧，就出现，就走嚟咧，走翻去渔农村，就系我哋咧话成日出入嗰个地方咧，佢摆低咗部电脑，手提嘅，咁都苹果噶，都值啲钱嘅，咁咧就话嚟攞翻啊嗰样嘢咁，咁其实只不过话作个古仔甩身，连自己跳楼都讲得出，但系当然呢位大哥咧，今时今日咧吓，仲肥肥白白，仲喺香港啦咁。呢一种香港嘅老千，其实喺大陆揾食真系唔多，真系唔少嘅。不过好多时候，即系对我嚟讲啦，有啲人话喂你细个挨过，唔系嘅。如果我唔做呢一行，我就唔会遇到，系咪啊？所以咧，我做节目都系讲食得落瞓得着，你食得落你就食，食唔落你就唔食。我都算好彩啊，即系话，即系有啲朋友真系睇住，即系睇住我，令到我咧，即系都每一次都逢凶化骨，化唔系逢凶化吉啊，唔系骨啊，即系化咗骨就大镬啦。咁咧就逢凶化吉，咁呢个只不过系我其中一件，即系大陆发生嘅都几危险嘅事啦。咁讲到呢度，因为咧就够钟，下次翻嚟再讲。